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nce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44集。 严正明赖在清安居里第一天，程前难得睡得迟了一些，睁眼一看见他就觉得心里很甜，尽管身上有点说不出的别扭，但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大师兄偶尔才真情直白的外露那么一次，就为这个，程前觉得自己怎么样都行。严征明赖在清安居第三天，程前开始有点不能忍了。严征明将他的清安居折腾得既不清也不安，而且粘人粘得厉害。严掌门粘起人来很有自己的一套，他并非普通的粘，每每只是浅尝辄止地递个暗示，要求别人接到之后立刻粘回去，好让他做出一副谁让我是你师兄呢，何该哄着你的大爷状。万一程前没反应过来，或是偶尔懒得理他，就要做好被连续找茬一整天的准备。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严掌门赖在清安居半个月，程前已经忍无可忍快疯了。想当年他宁可在冰潭旁边面壁，也不愿意和前来做客的年明明聊天，可见他除了意志坚定以外，本身也是喜静的。作天作地的严掌门几次三番被他故意忽略，终于怒了。 你不是说绝不负心的吗？才几天就腻了，果然从小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 大师兄，你就让我多活几年吧。 程前好生脑仁疼，严掌门气得自己跑到了小竹林里练剑，将清安居的竹海祸害成了一片秃瓢。本想一走了之，结果愣是没舍得。傍晚时分，他又踩着一场小雨，怒气冲冲地跑了回来，等着下山看寒院的程前回来自己反省。日子忽悠一下，转眼扶摇山一带的雨季就到了，一天到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这日程前正要下山，被严征明叫住了。 把这个给他带去。 严征明这还是头一次提寒冤，抛出了一颗蚕豆大的小珠子。程前伸手接住，感觉此物触手生凉，淅沥沥的雨水缠在他身上的潮气顿时散了。 早年间西行宫流出来的碧水珠，我这弄到了几颗。唐枕立下的十五约马上就要到了，别让他落汤鸡似的丢人现眼。 明明心里记过，却总顶着一张爱死不死的险气样，也算绝了。 程前下山还没见到寒渊，先在太阴山脚附近碰上了唐枕。唐枕是个十分省心的客人，除了第一天刚到扶摇山时被李云亲自引着在山中游历一番之外，他基本都是深居简出，很少离开客房的院子。唐枕手中拿着一把油纸伞，并未浪费真元挡雨，袍袖沾湿了一片，他也不在意，在雨中不慌不忙地走着。程前让双刃落了地，打招呼道： 唐兄， 到十方镇那里去吗？同去。 两人谁也不多话，没有遇见，慢吞吞地行走在山间被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小路上，耳畔风雨声细密，好像一切都慢下来了。 有堂兄相伴，我感觉万事都不着急了。 凡人一生庸碌，是被功名利禄追着走，修士虽有百倍千倍的时间，身后却依然追着修为和境界，都在天地间逆水而行，稍微懈怠一刻就会离大道远一步，所以不敢不着急。我一个行尸走肉，没什么好求的，当然也就比别人悠闲些。 这话说的，程前心里微微闪过些许疑惑，他心道， 什么都不求，你奔波到这儿来干什么？ 然而这疑惑一闪就过去了。程前朋友不多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他不大愿意对朋友犯疑心病， 便不怎么在意地接口道： 我倒是觉得偶尔慢走几步是调剂，要是天天都过得这样悠闲，岂不是活得像只老乌龟，那也没什么意思。 唐枕笑了笑，岔开话题： 眼看十五之约就快到了，不知你家掌门师兄是怎么想的？此一魔龙俯首，天眼陨落，四圣衰微，木兰山精英损毁过半，其他小门小派不足挂齿，扶摇山说不定会是新一方势力，各大门派之间重新洗牌，你们也要早做打算了。 我们掌门师兄可没有号令天下让四方朝贺的野心，他就想让别人少来烦他，本来就懒得出门，这么多年漂泊在外，我看他回来以后恐怕会变本加厉。 严兄无论是做掌门还是做剑修，都颇为别具一格，他这顺其自然的心倒是颇合大道真意，再加上资质卓绝，或许将来真能问鼎长生。 扶摇自立派伊始就没有苛求过长生，始终以人道自居，精彩绝艳好比桐儒也是将门派传承放在个人修行之前的。不过唐枕毕竟是外人，程前也没有多说，只说道： 借堂兄吉言， 不过若说长生，你才是真得天独厚。 怎么说？ 修行与炼气有时候是一回事，那三王爷将自己炼化成化骨阵，其实也有他的道理。修士们修行是与天争命，修为停滞，新的清气不能周转入真元，寿数也就到了。你却不一样，聚灵玉天生能吸取天地之精， 玉和人一样都不能与天地同修，到了元神这一步殊途同归，我感觉也没什么不同。 还是有的，你将聚灵玉断成肉体，经过了天劫，已算是半仙之体，若是你肯在冥冥谷冰潭里清修，有冰潭不断供给你与肉身同源的真元，你的修为就永远不会停止，不一定飞升也能长生。好，你不要误会我在劝你什么，只是有这么个事实而已。 唐枕说者不知有心没心，反正程前这个听者是将这番话当成了耳旁风，只是笑道： 我接聚灵玉容身而已，做人做得好好的，又没真打算变成一块玉。 正是。 唐枕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只附和了一句，便轻巧地将这个话题接了过去。 韩真人走火入魔，恐怕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十五那天我会尽量周旋，哪怕是囚禁镇压，也争取能将他压在扶摇山上。 那就多谢了。 可惜设想是好的，并不一定能实现。十五那天，扶摇派众人抵达太阴山时，此地已经有不少门派来人了。这一次来的人贵精不贵多，各派纷纷回去休养生息，只派了一两个代表来表态。各大门派之间零零散散地坐着，泾渭分明，居中的位置却给留了下来。程前看了唐枕一眼，唐枕点头： 不错，那是给贵派留的。 他们留了，我就要赶鸭子上架的往前坐吗？ 严征明心里这样想着，二话不说，径自绕过人群，坐派依旧，丝毫不顾别人脸面，找了个不与众人同流合污的角落，令年大大将石戒子一甩，隔出一方小天地来，旁若无人地走了进去。唐枕摇摇头，叫上六郎往十方阵台上走去。这集会到底是他召集的，他可不能像扶摇派一样作弊上官。石介子在人群外显出几分遗世独立的卓绝，六郎不由得带了几分新鲜，对唐枕说道： 但愿我有一天也能成为严掌门这样的人。 唐枕耐心地偏了一下头，边走边听他说： 我听扶摇山上道童说起，燕掌门少年时代就是这样，是想在扶摇山上种花斗牛，后来机缘巧合下山百年，他这样吃了一路的苦，还成了一代大能，但回到最开始的地方还是不改初衷，丝毫不为世道所动。别管他的初衷是不是看起来很没出息，我都很佩服。 确实难得。 唐枕听了面无表情地点头，然而随即他又抬起头，目光漠然地扫过满眼修士，言语中夹带了几分森然。 可惜不为世道所动，世道也不见得能容他，这种人通常也都没什么好下场。 他说完，不等六郎回应，便一甩袍袖走上十方镇残纸。 唐某不敢擅自做主，劳烦诸位今日商讨个章程。我个人是觉得冤冤相报未必好，而且一死也不见得能赎罪，诸位说呢？ 唐枕简单地说了几句场面话，便直入主题。他话音才落，白虎山庄一位长老便率先开口道： 烟行人九圣死在十方镇里，魔龙又被扣押在此，现在大小魔修都没人管，血誓束缚了九圣与魔龙，可是却束缚不到那些无法无天的魔头身上，他们无人约束，各自作乱，反而更乌烟瘴气，我看不如 眼行人本身就不约束手下，管不好自己的地盘，别指望我去给你们招安。 韩渊一点也不配合，毫不领情地开口打断他。这位长老也不认识韩渊，不过受人之托来说几句好话，头一次见到这么不识好歹的人，一时噎住了。旁边一人冷声道： 既然这魔头自己都这样说了，大家还指望什么？不如杀了他干净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